健成长。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星期三11点01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的出发来点特别的。 跳舞，记得昨天你穿蓝色衣服，你说对爱太专注容易孤独，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清楚。我爱上了云，爱上你，多么希望向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已思念，仿佛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的流着眼泪。回忆太美 ，Come on， 爱多美丽，充满香气，只是在心里的总是酸溜溜的。我不懂我自己，越来越是 lemon tree。哦哦，我一天一天更爱你，我不管不管不管爱会苦苦的，还蓝蓝的天气，我的爱是 lemon tree。爱上你，多么幸运向你自由来去。原来星期天已思念，仿佛看部电影一遍一遍，孤独的流着眼泪，回忆太美。Isolation is not good for me。Sit on a lemon tree and stepping around in the desert of joy. Baby, I need her, I'll get another toy and everything will happen. And you wonder. 原本是苦苦的 Lemon Tree， 经过林俊杰 JJ 全新的改编之后，带来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这首歌曲呢，也是他在上周的某一档综艺节目当中现场演唱的版本。11:05，跟随这样的 Lemon Tree， 带上音乐去旅行，让我们正式的出发。各位好，我是泽华。本周节目当中呢，我们去看非常漂亮的贝加尔湖。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去到胡瑞尔村，也是来到阿尔洪岛的最后一晚。今天呢，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美艳的落日。赶在早饭结束之前起了床，各位吃完饭之后呢，可以出去转一转。路上空空荡荡的，没车也没有人，真正的可以让你感觉到远离喧嚣嘈杂的都市，回归一种简单生活的感觉。来之前就听说过 Nikita 的老板呢是乒乓球运动员，参加过奥运会什么的。入住时呢，前台小哥也说过院子当中有乒乓球室。找了一圈，我们终于看到门上有乒乓球标志的这样的一个小屋。打开门进去，惊奇的发现还真的有人是在打乒乓球啊，而且打得还挺不错的呢。室内有两个乒乓球台，墙上呢贴满了世界上家喻户晓的乒乓球运动员，当然以我国球员居多了。如果你不善球技的话，就可以来这边简单的拍一拍照，然后听一听这个乒乓球室的历史，然后聊一聊老板娘为什么会喜欢打乒乓球。当然如果你要说你擅长打或是会打，可以在这里面好好的打上一场乒乓球，在外面的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哎，你出一身汗玩一场运动之后再出去看美景，简直是太畅快的一件事情了。好吧，就让我们从打乒乓开始我们今天的旅行，先让自己的身体发热起来，就像运动的前面的热身一样，之后美景也会随之而来。下面听到歌曲来自于 Karen 莫文蔚今年新专辑当中的《不待续》，张艺兴作曲。 谢谢你这样不怀好意看着我，你的轻佻是我结实中的糖果，才想起我对眉来眼去有点饿，甘露再次洒落调情的沙漠。不要问下半场还有什么，自信起你得到按摩，只想扭扭小蛮腰看是否还灵活，别走进我感情生活。驱散漫长回忆的雾霾，两人精神私奔特斯格尼的阳台，咬咬唇别人发现之前就回来，庄重的人也有逐点的期待，这点心要先吃不要外带，有些情歌最好听来，就像火车驾驶员迷上飞过路牌，蛇扭一下轨道以外，不是爱，只要几秒暗中学会的畅快，不要爱，不用抱，不用问，专心爱，不是爱。天亮的疯狂年代，只是口味更挑，姿态更优雅，渴望还存在。虽然不是真的，你是甜蜜最好的替代。有一种激素，有一波精彩，在这秒钟全是涌上来。 不是爱海，只是一种一丝少女的情怀。不要爱海，把你眼跑过去转过来，不是爱海，只是人生冲出江湖快崇拜。不要爱海，手一摆头一甩就拜拜。虽然说眼睛要吃冰淇淋，最爱是家里那个苹果派。 莫文蔚的那种妩媚，那种自信和性感，在这首《不带序》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不带序》收录在他今年五月份带来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当中啊。今年呢，说过很多次的是 Karen 出道第25周年。25年，此时此刻收听节目的各位，你是不是也是做一份工作做了有25年了呢？如果是的话，现阶段你的感受如何？是觉得依旧充满着新意，每天依旧充满着挑战，还是觉得有些枯燥乏味无聊了？25年对于凯瑞而言呢，算是他演艺生涯的一个中场，上半场是如此，下半场还会有新的精彩出现。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职业生涯当中的每一场都可以有很多很多的精彩，有很多很多自己觉得很期待的东西点啊。刚才歌曲的最后唱到，眼睛虽然想吃冰淇淋，但心里爱的是什么什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眼前看到的可能就是成块成块的大冰块，但你内心想到的却是一种非常的平静。眼瞅着到落日时分了，想一想刚才我们也说过，这是在奥尔洪岛的最后一个晚上了，心里难免会有一些不舍。在旅行前，当你知道这个地方是你要旅行结束的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那一刻的内心是挺复杂的。然后你就会盘算着要不要再去看一看这趟行程当中你很喜欢的，比如说就是我们这趟行程当中最喜欢看的落日。虽然前几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讲到，到了晚上的时候风非常的大，大得让你心有余悸，但是为了不留遗憾，还是决定把心一横，扛着这个机器，扛着三脚架，你就可以出去好好的拍一拍。出去之后依旧美艳的日落，在湖上自拍呢也是非常非常方便的，更不怕有人围观了。放好脚架开始 N 连拍，值得肯定的是大家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因为对于我们今天要去往的贝加尔湖，它的天气啊是说变就变的，也许这一晚之后呢，阿尔洪岛就会开始下雪，之后几天都无法看到日落。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很复古的元素，但我觉得这样复古的感觉很适合那时那刻你当下的心情。想要跳 disco 也好，想要摇摆也罢，A night to remember. A Night to Remember 这首歌曲呢，来自于英国的一个组合，叫做 Liberty X。 这个组合呢由五个人组成，他们的曲风就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样独特的一种曲风。你说它复古也好，你说它的 R&B 特别也罢，在当时他们拥有着非常多的粉丝，而且拥有着非常多的上榜的金曲。刚才我们说到，在非常寒冷的地方，有些人呢很想要在年轻的时候做一个这样的尝试，越是寒冷的时候越是要把衣服脱掉，然后拍出这样的一张大片出来，在挑战自己的身体极限。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有这样冲动的想法的话，同行的小伙伴可能会劝阻你说干脆不要这样做了，很容易让自己的身体感冒啊，诸如此类的。但是想一想，是最后一个晚上了，如果再不拍这样自己内心想做的一个举动，再不拍出这样的一张大片出来的话，好像难免会觉得留有一些遗憾。毕竟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是这样唱的，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不是吗？ 咖啡还需书签还行，夏天已经擦身而去，树叶还绿，发似爱情，时光却从不曾逆行。这鲜活的你，好让我伤心，怕措手不及，风花凄凄。这安静的你，更让我确定，什么叫 李宇春2012年的专辑《再不疯狂我们就老了》，这张专辑当中呢，他跟韩寒进行了一次合作，那首合作的曲目叫做《似火年华》，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4半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从《无间道》系列到《窃听风云》系列，香港导演麦兆辉、庄文强组成的麦庄组合已经成为警匪片的金字招牌。今年二人再度合作的新片《廉政风云》宣布定档2019年2月5号正月初一，成为又一部杀进春节档的影片。该片由庄文强、黄斌担任监制，麦兆辉担任导演，刘青云、张家辉、林嘉欣主演，讲述了香港廉政公署调查腐败案件的故事。再来看现实题材电影《生活万岁》日前在北京万达影院举行了全国首映礼。影片以高度写实的拍摄手法记录了14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失恋的舞者、生病的医生、为孩子卖房还债的老人、街头卖艺的中年男子、给亡妻念情书的退伍老兵等等。昨天起，《生活万岁》正式在全国万达影院和大地影院两条院线上映。宫崎骏执导的动画电影《龙猫》定于12月14号在中国内地公映。影片的中国推广大使秦岚近日拜访了导演宫崎骏，获得了他赠的一幅亲笔手稿，秦岚表示开心不已。《龙猫》讲述了一个苦涩而又甜蜜的故事，小月和小梅因为妈妈生病，童年蒙上了阴影，但是龙猫的出现却为两个女孩带来了快乐。龙猫就像童年的一场梦，是宫崎骏送给每个人的一段浪漫幻想。最后再来关注动画电影《动物特工局》发布了夏日狂欢版海报，宣布定档2019年夏日上映。在先前发布的预告中，无论是逼真感十足的画面设计，还是40多种物种、90多种动物的设计质感，都能感受到影片在制作上的满满诚意。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怀，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4，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我是泽华。 Just fly away. how I longed to tell you so. And I don't know if we should part. What does it mean if we give up? How could I still feel this love for all that we've been through?Too far gone to get back to Take me home and make it right Can you still see the best in me Or am I falling Am I falling. Am I falling out of sight？ 郭顶最近的一首新歌叫做 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s， 好像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就是那些小小的事情，不知不觉之间已经深入到你的骨髓当中。当事情发生转变的时候，当一些你习以为常的开始变得不再是它日常会发生的状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那些很小很小的事情让你觉得生活当中难以呼吸，让你觉得难以控制住你自己。 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s， 这首歌曲呢整体营造出来的是一种淡淡的伤感的气氛，是一种不断在自我剖析和不断在自己纠结的一个过程，到底应该怎么做？好吧，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little things， 让我们觉得没有办法。但是也是这些 little things 的转变，才让你发现人生当中有了新的可能，有了更多新的精彩出现。如果你实在纠结的时候，好好分析一下这个小小的事情对于你而言，对于当下的你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到底要不要为了这样小小的事情去坚持？如果明确去坚持的话，那么就请去做吧。因为任何的纠结，任何的一个犹豫，都只是一个徒劳的过程罢了。11:39，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环。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去往冬天的贝加尔湖好好的转一转。前面几天好像看到的都是落日哈，看的都是很多漂亮的美景。来到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当然很多人想要去滑雪了。接下来我们就去往利斯特维扬卡，来这里感受一下雪场和冰湖。如果你酷爱滑雪或者是主修单板的话，出发之前你就可以打听到这里的雪场很便宜，但是网上的相关信息呢也是很少的，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呢才查到在利斯特维斯扬的确是有一家滑雪场的。来到这个雪场，你会发现有一个小木屋，就到了国内滑雪场所说的雪具大厅了。一进去之后呢，有一个小小的窗口可以办卡租赁什么的，墙上呢也是贴着价格完全看不懂的一些文字，因为没有英文嘛。正在考虑怎么说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居然会开口说中文，然后虽然不是很标准吧，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过程已经省去了很多语言上的麻烦，于是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办卡租雪具，然后找一个大柜子装东西了。接下来你的正式的滑雪之旅也将正式的开始。在滑雪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是初学者，可能会害怕摔倒，有很多很多的猜想在里面， 总是跟不上这节拍，不想让你我觉得无奈，绕着原地打转。 这个歌手和这首歌本身呢都很有吸引力，很有趣。歌手呢叫做严正兰，歌名就叫做嘿，别瞎猜。不好意思啊，没有嘿，歌名就叫做别瞎。 想着现在未来 隐藏着不安，不想让自己依赖，看着隔壁窗外乌云渐渐散开，相信一切总不会太坏。 非常有趣的一首歌曲，叫做《别瞎猜》，来自于严正兰的一首歌曲。纵观一下雪道啊，看上去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个人认为呢，目测只有中级道的水平吧。不过我们在境外滑雪的感觉，你会发现好像还是不太一样。身边滑雪的人呢，都是从小接触冰雪项目的，从小就 let it go。 尤其这么一个小小的雪场啊，还有公园区域，就足以证明大家对于技术和难度都还是有需求的。公园当中呢，一般会放置包括有铁杆、钢管、箱子、跳台等道具，以便滑雪者的自由的发挥，可以做翻转、跳跃、空中抓板等各种各样的极限动作。哎，听到这里很适合唱那个旋转跳跃，我不听写。好吧，在滑雪的过程当中，因为会感受到很多的快乐，有一种快乐呢是看到你快乐，所以我也觉得我很快乐。你快乐，所以我很快乐。听一听王菲怎么唱，如果会唱，一起来。 好搭档林夕作词，张亚东作曲，王菲演唱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最早呢收录在王菲在1997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王菲》当中。2016年的演唱会《幻乐一场》，各位应该还有印象吧？当时各种各样的报道是扑面而来啊！王菲呢也是在演唱会上再次演唱了这首歌曲，而她的女儿窦靖童呢也是在一旁和声对唱。这也是首次和女儿窦靖童同台合唱，而当他们母女俩在舞台上演唱《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的时候，那一刻的感觉真的，你可以说感动，也可以说很妙吧。有的时候在一段关系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而就像前面我们听到的郭顶的 It's always the little things 所发生的一样，有些事情可能会在突然之间发生些许的改变，然后曾经的你快乐所以我快乐，突然间的也变成了你快乐未必我快乐。而关于快乐这个事情，每个人追求的可能不尽相同，情感关系当中千万不要让两个人一定要拥有同样的快乐，当然可以有同样快乐的成分在，但彼此还可以有各自的快乐。来吧，田馥甄，你快乐未必我快乐。 他们都说我爱你，已经爱到恨不得我的灵魂都变成你，我也以为爱真的最高境界是不顾一切让自己不再是自己。 看看